因为毕竟啊，这个装修房子，这个刚才小陈还跟我说，他们家就是小小的动了一点点，就很麻烦，是吧？ 对，装修真的是一件很劳心费力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全年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啊，会有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啊，比如说质量问题呀，怎么去挑选东西呀，然后包括质量的一些问题呀啊等等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 对，尤其是装修这件事儿，其实一旦后悔了，就很难去给它改变， 是 这样的，就是很挺糟心的。 对对对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以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开心快乐的， 对 对，然后把一些解决不了的事情交给我们。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石景山和门头沟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两个地区大概的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京非常大，那每个区都有它的特点，那对于京西来说，大家的认识跟理解就是石景山门头沟这两个地儿，但是很多人呢对这两个区，尤其是不是住在这两个区的人啊，对这两个的区域其实主要是那些景点和标志性的建筑。那石景山大家可能就觉得是首钢、石景山游乐园这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而且对石景山的认识可能也就是这两个地儿。那门头沟呢可能就更远一些了，门头沟的特点就是有山有景点，那三山两寺一河一湖，那灵山、妙峰山、百花山，这是三山，两寺就是潭柘寺、戒台寺，一河就是咱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还有一湖就是珍珠湖。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对门头沟跟石景山的印象就是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尤其是门头沟，可能大家去门头沟就是度假旅游，然后京周边一日游才去这个地儿。如果是不是住在门头沟跟石景山的区域的人，可能对这两个区就是非常陌生。那这两个区有什么特点呢？我适不适合在这两个区买房置业？石景山对于大家的印象就是小，非常小。门头沟呢，对于大很多人心理印象就是远，因为都走到北京的边儿上了，都看见山了，肯定就是远呀。所以说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咱们先说门头沟这个区域。那门头沟这个区域对于很多人印象还是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它比较远呀，能看见山。那之前对于老北京人心里的印象，门头沟其实不是那么好。第一个是门头沟，它是门头沟跟房山这两个区域是之前供应全北京包括京周边河北区域的煤。门头沟是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煤我们都知道 对 挺黑的，然后拉煤的路也挺脏的，空气也不好。然后还有就是远，所以说门头沟对于很多人的印象就是第一是远，第二是挺脏的，空气也不好，还有石景山，因为石景山是首钢嘛，所以说就可能大烟囱啊排出一些空气，然后感觉让人感觉也不好，就是挺脏的，然后挺远的这么一个地儿。所以说呢门头沟的对于大家的固有的印象就是远跟环境一般。门头沟其实还是比较有特点，咱们来说它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它其实就是城区非常小，因为门头沟区它本身面积很大，但是它的城区面积是很小的。它城区的面积占它全区的面积只有 1.5%， 所以说它整个区域的 98.5% 都是山区。那都是山区有什么特点啊？就是环境好，都是青山。那门头沟区也是北京市所有区里唯一一个纯山区，就是纯山区。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城区小，城区小。第二个特点，它就是交通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刚才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大家第一印象都觉得门头沟很远，是因为它在没有修辅石路跟连石路这两条进城的主干道之前，它去城里的路其实真的是挺远的。那自从修了辅石路跟连石路这两条主干道，大概是奥运前后那几年去修的，直接拉近了门头沟到城区的距离，并且这两条主干道，也就是快速路，它是全程没有高速费，也没有红绿灯的，所以说它非常近。 那从门头沟这个老城区双榆路口出发，走辅石路的话，去西四环的定慧桥只有15公里。这15公里其实对于大多数会开车的人来讲，15公里的概念真的是挺近的，因为从郊区到城区只有15公里。所以说如果是住在门头沟城区双榆这个位置啊，每天早上八点走，那如果是到中关村的话就不到九点就到了，所以说还是挺近的。那去年的11月门头沟这个新城又开通了一条快速路，也是全程无这个高速费，也没有红绿灯。那大概是说从这个门头沟潭柘寺镇到这个天宁寺通勤的时间可以控制在30分钟之内，所以说非常的方便的。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个距离也好，时间也好，是没有堵车的这个前提之下。那如果遇见比如说早晚高峰堵车的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时间还会往后延一些。这就是它的交通优势是比较凸显的。刚才我们说了它是有快速路、连石路跟辅石路的。那有人就问了，那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那我是没有车的，我也不想开车。那有没有可不可以坐地铁呢？其实是可以的，门头沟也是通了地铁的，是在这个去年的九月份它也是通了地铁。然后这条地铁线叫 S1 号线，它是咱们北京市的第一条磁悬浮地铁，也是磁悬浮的地铁。那有人就问了，磁悬浮地铁听着就有点高大上，那是不是这个费用会高啊？其实是跟普通的地铁的费用是一样的，它是通在了新城，门头沟的新城。也就是说现在门头沟不仅是有快速路可以很快的到达城区，还是有地铁可以坐的，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自己体验一把。 对， 比如说这两天正好这个国庆假期哈，如果大家不像我要上班的话，然后可以比如说您坐着这个 S1 线是吧，然后或者坐其他的一些线，然后到我们北京的一些近郊啊、远郊啊去看一看。 对 吧？ 对， 比如说我可以比如说哪天啊坐 S1 线直接坐到门头沟这边，它不有很多景点嘛。 对， 对啊，下去玩一玩感受一下还是挺快捷的。 尤其是这个 S1 线啊，就是您坐一号线到苹果园，然后可能现在 S1 线跟苹果园站还没有连通，那今年年底据说就是S1 号线 无缝对接， 1号线跟6号线就可以连通了。 那挺好的。 那坐到 S1 号线，然后坐到门头沟新城，下了这个地铁再倒一辆公交车就可以到您之前必须自驾才能去的比如潭柘寺、戒台寺这些景点，还是比较方便的。 方便的。所以说啊，就是现在呢可能我们这个交通是四通八达了。 对。 然后呢有了这种各种轨道交通之后呢，我们其实住在哪里也就很方便了，是吧？所以我们这边有位这个听众朋友也在问啊，张张说我在中关村上班，然后我们想买这个门头沟新城的这个房子，说天天坐 S1 线上班，说这样行不行？另外一个呢，如果在石景山买好呢，还是说在门头沟买好？ 其实是这样的，刚才咱们一直在介绍这个门头沟的 S1号线地铁，它其实特点也比较鲜明。第一是它是郊区线的地铁 S1 线，第二个就是说它只通到了门头沟的新城，如果是老城区坐这个 S1 线地铁还是没有那么方便的，因为从门头沟的老城双榆这块要去门头沟的新城去坐这个地铁，那这个从老城到新城这个距离大概也有个4-5站地，所以说如果您在老城买房然后想依赖这个 S1 线地铁天天去通勤上班没有那么方便。那张张这位朋友啊，他是在中关村上班，他是说想在门头沟新城买房，问说坐 S1 线上班方不方便。那首先啊我们就要想一下，在门头沟新城首先是坐 S1 线它是方便的，因为门头沟的新城离 S1 线地铁非常的近，可以步行就坐这个 S1 线地铁了。 S1 线地铁那要坐到中关村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为什么呢？ S1 线地铁要先倒到1号线可能再倒到10号线，那中间就有两个换乘站要换不同的1号线跟10号线再到中关村，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那我建议啊，这个张张这个朋友，第一是，如果不嫌麻烦， 是可完全是可以的。 S1 线到坐 S1 线到中关村大概得有个怎么也得有个一小时45分钟吧，坐地铁才能每天这个单程的距离啊去中关村。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从门头沟新城走这个辅食路到这个中关村大概也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不到一小时也就到了。但是如果说这位张张他不想开车，或者说现在家里还没有车呢，坐这个 S1 地铁没有那么方便，中间要换乘两站。那其实 S1 这个地铁对门头沟S1 这个地铁开通对门头沟影响有多大呢？其实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点啊，这个是门头沟开通的第一条地铁线。那门头沟本身这个地方啊，没有大型的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园。什么叫高新技术产业园？就像上地中关村的这种互联网产业园，门头沟是没有的。那所以说呢，坐地铁来门头沟上班的人 很少， 挺少的，一般都是坐地铁出去的。 对， 所以说平时呢都是坐这条 S1 地铁来门头沟观光旅游的。所以说这条 S1 线呢，它是承载着观光旅游的这种功能的，它对于通勤来说呢没有那么方便。这也是张张比较关注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其实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S1 线啊，它全部站点都在门头沟的新城，所以说这个地铁对门头沟的老城影响是不大的。从门头沟的老城到新城坐公交车也得4到5站的距离，所以说没有那么方便。第三点啊，这个刚才也咱们也提到了，这个 S1 线啊跟相连的这个一号线苹果园站，它现在是没有达到贯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之前呢还是有这样的消息说这个苹果园站呀要封站3年，因为苹果园站它将来有一个大的改造，它要封站3年。这就意味着什么呀？这就意味着这个说的是2020年才能达到全线的贯通。所以说呢，如果您现在选择在门头沟新城买房，您要忍受3年。因为这个三年是什么3年？就是坐 S1 线现在只能到石景山，您再倒这个一号线还要自己去步行倒，所以说就没有那么方便，不能直接这个达到贯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苹果园站启用之后啊，从新城坐 S1 线进城需要多长时间，也是刚才我跟给这个张张这位朋友算的啊，到中关村要1小时40分钟这样的一个距离，到西单呢1小时，到上地可能就会更远一些，2个小时，其实还是比较远的。所以说呢在门头沟居住啊，去城区最主要最快捷的方式还是自驾。如果说依赖这个 S1 线去通勤没有那么方便。 说到这个 S1 线的这个新城啊，到达那个新城一般那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房源吗？ 是这样的，门头沟新城其实它是老房子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它二手房的市场啊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热。主要就是新房，因为近两年啊门头沟，因为刚才咱们说了门头沟城区它本身的面积就很小，1.5%，老城呢没有那么多地，几乎就没有什么地了。新城近几年都是门头沟新城盖了很多的新房。那门头沟新城的新房呢也有一些特点啊，第一就是都是改善型的户型，大户型，比如140平的四居这种，还有呢就是别墅型的户型。 那边别墅的话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呢？ 2000万以上，都是2000万、 都这么高呢？ 对，是的。 按说那边按说这个是吧， 对， 好歹想着应该是2-3万一平嘛，那怎么会那么高的价格呢？ 说到这个房价，其实门头沟的房价大家可能在固有印象里门头沟挺远的，但是门头沟的房价真的并不低。它的新房大概在5到6万之间每平，二手房呢也达到了4万到4万5之间。所以说在门头沟置业啊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是买新房的话，甚至来说，这个门槛也是挺高的。 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在那边去置业的话，尤其是新城置业的话，对于刚需还是不是很合适，对吧？ 是的是的。 嗯，好，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这个文广问啊，说想问这个门头沟适不适合养老，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说到那边都改善性户型吗？ 嗯， 虽然贵了点儿，说他和大人退休了，想卖掉城里的房子买门头沟的房子合不合适，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想换一个大点的，周边环境好一点，当然像什么日常的购物必须得方便，离大医院也别太远，毕竟老人嘛。 嗯嗯，其实门头沟对于这种改善型的养老置业，有这些需求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挺适合的。为什么呢？咱们之前也对于门头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门头沟是北京的唯一一个纯山区的区，那住在这个门头沟区的，一种体验是什么啊？就是说你离山有很近，那这个切实的体验是什么呀？就是说不管在门头沟，住在门头沟的哪一个地儿，只要你家窗外没有遮挡的话，你抬眼就能看见山。其实对于内心喜欢这种山的景色的人来说，内心的感受还是挺好的。嗯，挺好的。它山区呢自然景观丰富，那这个区域内啊，城区内这种湿地公园，景观的这种公园啊也有20多个。那之前咱们提到了门头沟面积 98.5% 都是山地，所以说它城区面积小就意味着什么呀？就是说抬眼就能看见山，然后从坐在家里从窗外一望就能看见山景，这个感受其实也是挺好的。嗯，所以说对于这种有改善型的，然后喜欢山景的这种人来说，门头沟还是比较能适合他的。那除了山景之外啊，就是门头沟的公园也挺多的。那在城区之间啊，因为老城到新城不到10公里，它就分布着这个20到30个公园，所以说任何一个小区，您从小区门口出来走不了10分钟就能遛弯啊，逛公园，其实对于老人来说还挺方便的。那对于这个文广这位朋友啊，他不仅有这种改善型的对于环境有要求啊，他对于这个日常购物跟大医院也有要求。那商业配套来说，门头沟其实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也可以说商业是门头沟的一个短板啊。他区域内最大的超市就是物美超市。 嗯， 那整体来说呢，对于这个日常所需，比如买菜呀，去个超市买点这个简单的生活用品，其实是可以满足的。但是说如果是年轻人想逛街，想去这个奢侈品店，然后想找个地方喝个咖啡，其实最近的只能去这个石景山的万达广场。门头沟来说只是一个满足日常所需的一个购物、买菜、逛超市。那大型的这种购物广场，门头沟目前来说是一个空白，是没有的。 没错。 嗯，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他是有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的。那门头沟的城区内啊，一共有4家这个公立医院，那三甲医院是目前来说是没有的，那3级医院有1家，2级甲等医院有3家。所以说门头沟这个区域啊，它这个大型的就是看个这个头疼脑热的是可以的，但是要需要这种要去三甲医院什么的，还要去石景山，所以说可以基本满足这位网友的需求。但是如果对于比如说真的是对于这个医疗有很高的这样的需求，建议去石景山也可以去看看。 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养老哈，这个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种需求， 对 吧？来再好好去体验一下，考虑一下，你得向那去试试哈。 对，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嘟嘟说，请问门头沟的这个教育情况怎么样？算不算不好？说跟石景山比怎么样呢？ 其实教育这块我们都知道，它这个咱们全北京来说，它中心城区的教育水平肯定是最高的。那门头沟的教育情况只能说是中规中矩，那肯定咱们不能拿城区的这个教育水准来去要求郊区，毕竟这个教育的均衡也要有一段时间的给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个时间的时间差。那硬件设施其实还是可以达标的，但是这个软性的，就比如师资这块肯定是没有城区好的。那门头沟区域它有这个八中附属小学，那个八中门头沟校区，它也是包括 初高中的十二年制的，那比如红黄蓝的这个幼儿园，那十五年一贯制的这种教育资源也是有的，但是都是近几年开的这种一贯制的学校。那硬件设施是可以保障的，但是这种软性的比如师资力量什么的肯定没有城区好。所以说要说教育的话，如果说您就慕着这个给孩子上学来置业，最好建议您去选择石景山，或者是说一步到位咱们就去城内东西城海淀这种地方。如果您就想慕着教育去在门头沟置业，是不建议您去的。嗯， 没错，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教育这事儿哈，这个大家要这么想，就不要把它放到太重的这个位置啊。 嗯、 比如说您在主要的一些城区，比如东城西城，如果有户口或者说可以上学， 嗯、 那肯定很好。 嗯， 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也不用说一味的非得说挤到这个哪儿去哈。 对， 就是其实，在一些大环境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整个的区域当中，找一家或者说找一个觉得自己住起来舒服的一些地方， 嗯， 就可以。因为毕竟你想一下子最少十年， 嗯， 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要多注意的。 那如果是说我就决定在门头沟买房了，然后想在门头沟区内找几个学校比较好的这个周边这个区域，其实给您建议的是可以去这个近几年开的12年15年这种一贯式的学校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近几年开的学校，它首先这个学校的硬件设施是肯定是不错的，那学校硬件设施一好，那它周边都是十二年、十五年一贯制的，最起码能保证您这个孩子在同区域内这个接受一贯制的这种教育，而且硬件设施也比较好。 没错。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了一下哈，关于整个这个石景山啊、门头沟啊的一些大体的一个区域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也回答两个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如果对这两个区域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嘛，大家随时的都可以来问哈。另外一个，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提前来进行报名啊。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因为毕竟这个九月份过了嘛，这个十月份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马上这个装修的黄金时期就 到了，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赶上这个时候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因为这个提前的包括设计啊，还有你得留出大概得多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 对，甚至说明年开春您想装修的，我觉得现在报名都要马上报名了呀， 我们这边已经有明年夏天以后要装修的朋友报名了，其实最后没关系，因为我们都会让大家留下一个报名这个装修的时间嘛，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的这种先后，然后来给大家去排啊，所以但是您要尽早报名才可以， 对，尽早做这个打算，然后尽早设计， 对对对，好了，记好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感到从没见过

9月27号呢，刊发了公租房违规转租为何屡禁不止的这样一个文章哈。那针对报道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违法成本低、建议采取多部门联合惩治措施等一些这种情况，市住建委呢也是回应说，将会会同像一些市高院啊、市经信委啊、市网信办啊、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一些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形成监管合力，其中就包括将查实违规使用保障房家庭纳入联合惩治备忘的一个备忘录的一个名单。 嗯，这个公租房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解决这个中低收入对住房有最基本需求的这样一个人群。那有的人群呢可能是后期改善了生活，然后收入也提高了，他就想把这个公租房再次二次利用，他转租出去。其实这个真的是违法的，因为之前啊这个相关部门也禁止过，但是真的是屡禁不止。所以说这次住建委啊也发布了联合执法，去对于这个行为做一些处理与打击。那针对啊所涉及的这个违规的，比如转租收益高、这个违法成本低啊这种情况，这个相关人员啊负责人也表示了，那要和查实这种违规使用的公租房家庭啊，以容忍的态度啊，去坚决予以打击。那除了这个取消保障房资格以外啊，那5年内呢，不得再申请保障性住房的这个措施了，还将限制申购这个共有产权房。那5年内啊，不得再申请这个实物性的保障房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啊，咱们一定就是不要去触犯了。因为对于这种基本需求人来说，他对于住房呢其实是他的最基本的需求了，那如果还有这种高收入的转租啊，其实真的是不太好了，而且是影响您自己的一个信用记录。那同时啊，这个有关区住房管理部门这些人负责人啊也说了，说还要追回这个补贴，补齐租金，还要进行这个罚款，如果有这个违法所得的呀，还要这个不超过三倍的这种3万元的罚款。所以说他这个惩罚制度也是挺严厉的，而且是多部门的联动。那这就意味着呢，未来转租啊，违规转租公租房的租户啊，不仅要面临这个住建委一方的处罚，还要被这个多部门联合进行一个惩戒，那以后还会写到这个公租房的合同里，并且还会甚至要记录在您的这个征信的记录里。所以大家有这种行为的千万不要。那其实这个住建委啊，这个负责人也介绍了，对于这种本市公租房相关政策规定啊，未满足租户因为职住不平衡，比如照顾老人啊、照顾子女这种问题啊，还给大家有这个调换房的需求。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之前住在海淀的公租房，但是您现在啊因为换工作、照顾老人、照顾子女，您换到这个别的区域，比如换到朝阳区了，其实是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申请的。您不是说就非让您住在这个海淀区，您可以进行申请换到这个朝阳区。所以说这个平台也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您有这种需求，完全可以去这个平台上去申请，到最后落实。 所以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像这种公租房啊，真的是只是为了给让大家能有房可住啊， 对 不是说给某些人谋取利益的啊。所以就是您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可以申请，您就踏踏实实自己住啊， 对对对，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而去转租啊或者 是 什么 的 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近日呢，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呢，将这个烟宝双桥家园和烟宝金源家园的2处公租房的进行了清退。目前的保障房中心正在加紧安装人脸识别系统，部分项目呢年底前后开始投入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将识别每一个进入小区或者单元楼的人，对多次出现的并没有录入租户系统的人呢，系统就会自动报警了。 是的，这是其实是接着刚才咱们那个新闻去说的。那公租房以后可能您想钻这个空子并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呢？从人房跟计房两个方面去管控。那人房方面呢，加强对这个公租房管理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这个服务质量跟管理水平。那另一方面呢， 加强入户的排查，采用这个错峰巡查这种方式，加强排查的频次跟力度，尽可能的做到防患于未然。其实公租房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咱们这种中低收入的人的。 嗯， 那如果真的是转租了，租给一些比如群租房啊这种人进来，其实对于大家的安全也是不好的。 对， 那技防方面，大家刚才咱们也说了啊，要有这个人脸识别的系统，对于每一个进小区啊或者单元楼的这个人员啊，如果多次出现并没有录入系统，其实就会报警了。所以说这个空子不是那么好钻了，而且您一旦钻了，然后被这个查出来，也对您自己其实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 嗯，没错。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北京市住建委呢29号发布消息说，为了督促建设单位重视房屋质量，实现质量管理的关口前移，确保交付使用的房屋呢具备居住使用安全和正常的使用功能，那近日呢发布了关于对新建住宅交付使用前实施房屋质量查验的通知，这个通知会在2018年的12月1号起实行。 嗯，这个咱们之前大家都买新房的这种购房人啊，都有收房的这种经历。那收房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一般都是自己去验收，然后很多时候不懂的人并不知道我应该去验收什么，我应该去看我这个房子哪儿好或者是哪儿不好，哪儿没有开发商，哪儿没有开发商要做到的地方。其实这个通知啊就进一步的对于之前的这个收房做了规定。那北京市的这个新房，包括商品房、回迁房，还有这个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这一类的商品住房啊，包括这个定向安置住房啊，共有产权房啊，都采取在内。那在实施之日，这个房屋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啊必须要合格并且交付使用。那建设单位啊应该组织这种购房人依据这个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进行对于包括这个标准了这个规范施工图啊，对房屋质量进行一个核验。那房屋进行核验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完成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那分户验收合格了，再经过这个建设啊、施工啊监管单位做一个确认的签收，才能后续的购房人的这种收房。那房屋具备这个查验条件之后呢，建设单位啊应该在这个七日之内要出具一个相关的证据证明，包括授权的文件，其实就是对之前咱们的这个开发商在建完房子，购房人在收房的这一之中，对相关的这种条件与标准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微信公众号呢29号发布了11家房地产中介公司通过互联网违规发布虚假房源的信息，并且要求主流互联网平台下架这些房地产中介公司发布的全部房源信息。 嗯，这个对于咱们购房人、租房人、买房人、卖房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件大好事。为什么呢？咱们很多人对于这个房源，比如是有买房的需求、卖房的需求、租房的需求，其实很多人都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但是互联网上这些房源到底是合不合格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没有这个甄别的能力的。那这个住建委把这些虚假的房源都依次的下架了，那以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购房环境、租房环境更加纯净了。 好的，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北京顺义呢会建26万平方米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哈，这也是继本月中旬公布66宗住宅用地的这个供应之后，昨天市规划国土委呢又公布了一批拟于近期挂牌出让的一个住宅用地的消息。这17宗的住宅用地呢，总建筑面积规划大约是205万平方米，总出让的起始价呢是411.67亿元，其中呢13块地块是限价房，3宗呢是这个共有产权房。 其实咱们之前几期节目一直也在说啊，未来2到3年咱们北京市的住房市场就是3类房子。一类房子是限定房，在拍地的时候就限房价、净地价。还有一类房子呢是保障型的，也就是咱们之前 频次比较高在说的共有产权房，还有一类呢就是公共租赁型住房，这是三类主要的房子。那挂出的这个十七宗的住宅呢，也是包括县境房地块跟共有产权房地块。那从位置上看啊，这个十七宗这个地块其实分布还是比较广的。那包括这个丰台有四宗，在这个都是四环边这个位置啊，白盆窑、郭公庄、石榴庄。昌平有两宗，在沙河跟北七家。大兴呢有两宗，都在彩玉。顺义比较多啊，在有八块地呢，分别位于这个牛栏山、高丽营、后沙峪这些地方，还有怀柔市也有一宗地的。那其实啊，这个丰台这几块的地啊，其实它是离中心城区比较近的啊，也比较受关注。那尤其是这个白盆窑地块，它是将来会盖这个县境房，而且还会配备相关的配套，比如幼儿园呀、社区的监督所呀、派出所啊，这些咱们日常的所需的这些配套都会有，包括商业。那这块地它以后的这个商品房销售价也是不超过6.7万一平，其实对于四环边来说真是不算高了，县境房地块。那郭公庄也是距离城区比较近啊，它也是一块比较大的地块。那对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昌平区也是一宗地，位于沙河，它这个也是县境房地块，是54万一平。还有就是顺义比较多啊，就是八宗地块呢，其中有三宗啊是共有产权房用地。那咱们现在的共有产权，其实很多购房人来说，对于购房人来说还是不够多。那顺义这三块地，其实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了。如果您是在顺义工作的，新北京人，或者是在有顺义籍的北京人，其实可以重点关注这三块地了，在北小营镇这几块地。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门头沟啊，还有石景山的事情。大家如果有对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让我们的专家呢全程帮您去选择呀，包括质量问题呀等等您都可以来进行报名。记着在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还有就是房子的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小伟的问题，说请问一下门头沟新城老城有什么区别，说哪儿比较好一些。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其实对于不了解门头沟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区域哪个地块的发展和它的固有的配套其实还是挺重要的。那门头沟的新城跟老城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新城跟老城，您不要给它想象成离着地方挺长的。其实新城跟老城就相距只有10公里的距离，就几站地就到了。那新城您可以想象成啊，因为新城嘛就是建设的比较快，而且是也是最近几年发展的。老城呢就是配套啊、二手房啊，包括一些区域的发展啊，就是比较固定，因为老城嘛就是最先发展的地儿。那新老城对比啊，您就记住一点，就是老城的环境可能好一些，那新城的未来发展是好一些的。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门头沟的老城没有什么土地了，没有什么土地可开发了。那新城呢，最近几年无论是开发住宅、开发商业还是开发道路也好，都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地儿。那如果您买房的话，如果看中的是环境，或者是说这种固有的配套，您去老城；如果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您就在新城买。 没错。好，反正我觉得像配套这方面的可能就是从医疗教育差不多，是吧？ 对，就是未来的2到3年，新城老城肯定它在配套方面啊都是一样的水平，甚至新城来说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毕竟反正就差10公里嘛。 对呀、 好的，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门头沟未来发展怎么样，而且在这些郊区当中比较算好的吗？这个也是说到了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可能未来的一些发展问题。 其实未来发展啊，这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全北京这16区，它每个区都有不同的特点。那未来发展这块，您要看哪个方向的发展？那根据咱们近几年颁布的这个北京城市的总体规划呀，这个2016到2035这个规划，其实门头沟啊与平武、怀柔、密云、延庆或者昌平、房山这些远郊区一样，它的定义就是生态涵养区。所以说您对它的这个门头沟的期望，如果是在环境这块，当然可以满足您。但是如果您拿门头沟跟中心城市去比它的这个区域内的产业发展，门头沟肯定就不如中心区域了。那所以说门头沟还是主要在环境这块的发展是比较好的，也是它的特点。那如果说您就是想给它门头沟交通的四通八达也好，它的大型商业的建设也好，其实这块是门头沟是没有的，它主要还是环境这块。 好的，下面再来看看文龙的问题，说请问门头沟房价现在多少了？总价300万，说能上车吗？ 可以啊，门头沟其实300万能买一个，70平左右的两居，在老城买啊，那大概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种房子，首付也，因为二手房的首付肯定高一些啊，您照着这个140万的首付去准备，那。更低的，如果您想买一室的话，200万左右您就能买一个40平到50平的这样的一个一室，那首付也在100万左右呢。这是老城啊。那门头沟的房价，刚才咱们上半场也说了，新房在这个平均在5到6万一平之间，二手房也是4万到4万5之间的，所以说真的是不算便宜。如果您买新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房的户型都是大户型，大户型就意味着总价也高。所以说您这个300万想买这个门头沟的新房可能是差点意思，买二手房呢是可以满足的。 而且我觉得300万的话看您吧，我觉得其实在其他的地区也能买到房子 对吧对、 有时候也不一定非得去门头沟。 是，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门头沟呢，可能它相对来说新房里边的这个大户型会比较多一点， 对， 可能不太够。 对 啊、二手房呢可能有的相对于还是比较老吧。 对啊，同样我能买二手房，为什么我不再可能去石景山再去看看，是吧？比门头沟离中心城区更近。 没错啊。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门头沟有没有共有产权房，那如果有共有产权房的是不是还是可以的，包括申请资格什么的。 这个大家可能之前听咱们节目呀、这个北京市的其他区，比如海淀啊、丰台啊，然后这个顺义这些区域，昌平这些区，共有产权房还是挺多的。其实门头沟也有，但是比较少。那在7月的时候，其实这个官方公示了门头沟在这个新城，然后这个有一个叫西山梧桐这么一个共有产权房，说是近期可能会申购。如果您想买这个门头沟的共有产权房，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住建委的这个信息。但是门头沟别的共有产权房地块目前还是没有，所以说共有产权房还是挺少的。 好的，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哎，有这个问题啊，他说我筹里钱不多，买石景山的新房挺费劲，所以想买石景山便宜的二手房，但是配套你也别太次了哈。这个能推荐一下吗？ 有，但是呢您既然买石景山便宜的二手房，要金顶街这些区域去看一看，肯定您能买着。因为这些区域啊，第一是它交通比较方便，这个离这个地铁1号线很近。第二点呢，它配套也是挺好的，像这个老山啊、古城，包括这个万达广场那个区域啊，它是有这个门头沟最大的商业配套万达广场。那如果您去这个金顶街这个区啊，也是再建了一个未来石景山的大型配套，是这个大悦城，所以说这几个区域您肯定能买着您合适的房子。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其他的一些区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